做咁先咁先知明天啱啊！感謝謝天父，我多謝你，祝福咗我哋各位兄弟姊妹一個平安嘅星期。今日係再一次係收拾心情，咁樣去聚首一堂，去開始聆聽另一個福音，係伯多祿前書。希望透過伯多祿前書，伯多祿所留俾我哋嘅信徒，再一透過佢嘅書信，可以再一次咁鞏固咗我哋嘅信心，喺遇到憂慮或者危難嘅時候，亦都希望可以藉著佢嘅説話去鞏固我哋嘅心，去受到背棄天主嘅威脅。以上祈求為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 Mary 之前有冇睇過伯多祿前書？讀經嗰度講，即係求天，多謝天主俾我天氣好好，即係唔夠啊。咁就話阿 Teddy 咧，就帶祈禱嘅時候咧，講及話，即係求天主俾我哋一個力量啦，去面對上日生活嘅一種挑戰啊，啲磨難啊。因為呢個就係、是、雖然我哋今日嘅磨難未必係昔日伯多祿嗰個年代嗰時候嘅信仰所面對嘅磨難，但係咧，正係今日聖經要講嘅一個中心一個思想嚟嘅。咁呢個即係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個渠道，即係好似我哋傾偈啫嘛，傾開傾，有時傾偈當然係風花雪月，但係有時咧係一個中心思想，你傾開嗰樣嘢咧，咁我哋就講嗰樣嘢就更加貼切啦。嗱，今日咧就開始講伯多祿前書。咁講完前書之後咧，就會講後書同埋今日猶太書。猶太書係一篇嘅啫，好少嘅啫。咁咧就猶太書同埋伯多祿後書咧有好密切嘅拉楞。咁啊，後來先再講啦。嗱，伯多祿講伯多祿前書嘅時候，今日咧亦都好適合開始講呢樣嘢嘅。咁啱先琴日正話都大家都講啦。我哋琴日開始係進入四旬期 Ash Wednesday。咁啊，四旬期咧，教會喺呢個節期裏邊，通常叫我做咩啊？ 我哋試過。 試過啊， 做補贖。 啊，簡單補贖。咁特別咧係，我哋要去反省翻我哋嘅信仰，記得翻我哋領洗呢件事。 點解你講啊？點解 Ash Wednesday 都補節四十天？嗰四十天代表乜嘢？ 因為四十天咧係第一係一個傳統，我哋你知道喺舊約裏邊咧，以色列人喺沙漠裏邊咧經過四十年，係咪啊？咁耶穌喺曠野裏邊守齋，然後咧就出嚟傳教，即係傳教之前咧守齋咧又係四十天咁咧，於是呢四十天咧就成為我哋嘅一個即係傳統。作為一個今日教友作為準備慶祝耶穌嘅逾奧節嘅一個準備時期，咁呢個時期咧就我哋去反省我哋嘅信仰，重温我哋嘅聖洗聖事。咁你話點樣計四十天咧？呢個係一個禮儀上嘅問題，咁我可以有機會講呢個禮儀嘅點樣計四十天嘅問題，因為有其實咧有唔同嘅。教會在過去日子裏面有不同的計法，現在就是由 Ash Wednesday 開始計算，計到那個聖週的時間的。所以呢這四十日昔日教會就在這四十日裏面準備慕道者領洗所以我們教會現在都在這個主日即是第一主日四旬期第一主日舉行一個收錄禮為慕道者。咁慕道者收錄禮完咗之後咧，叫做後洗者，佢嘅身份變咗啦，叫後洗者。咁然後喺四旬期嘅第三主日、第四主日、第五主日咧，就有個叫做考核禮咁考核禮嘅意思就唔係話考試主要咧係教會團體為佢祈禱啊，佢喺度辨認佢個英文字嘅 scrutiny 喺度辨認自己嘅。一個澄清自己的信仰動機方面的東西準備在逾節那晚就領受入門聖事 咁呢個係教會嘅傳統嘅一個做法啦。咁今日當然咧，除咗話為後世者準備入門聖事之外咧，亦都係比較有去反省信仰嘅一個時刻。咁八部前書究竟講乜東東咧？咁其實一個好主要嘅思想就係乜嘢嘢使教會或者話基督徒團體咧？跟其他的民族有分別、或者說基督徒團體跟其他民族有什麼分別，在這個倒轉來這樣說法、在聖經裡面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呢、除了在中途大事錄開那個耶路撒冷的會議，其實中途大事錄第十五章記載呢，我們讀中途大事錄的時候都記得了，伯多祿啦和雅各伯啦、中途團體是開會的，在耶路撒冷開會的時候談什麼關於食、那些祭祀的肉、祭過神的肉、關於割損禮、那些問題的、在那裡、提過伯多祿之後，即是中途大事錄那裡說過之後、好像後面就記載中途大事錄後面的部分是否記載那裡的東西，我們就沒什麼消息了，沒什麼資料了。咁直至到咧就即係伯多祿呢個前後書咧，我先再次睇翻伯多祿嘅一啲嘢。所以對伯多祿嘅生活咧，可以話喺聖經嘅記載，即係嘅資料咧唔係好多，但我哋能夠肯定一樣嘢咧，佢係去過羅馬，而且佢係喺羅馬殉道。記唔記得伯多祿點樣死嘅？ 吊住咗。钉喺十字架，吊转头。 系钉十字架，倒转头钉喺十字架上死嘅。咁啊，咁啊，古老嘅传说就话啦，伯多祿咧喺大概公元六十六年咧，就尼禄王迫害教会嘅时候咧被杀嘅。咁佢嘅墓地咧就葬喺梵蒂冈嗰个地方、那个小山丘度。咁而家咧就系、即系梵蒂冈嗰个地方啦吓。那個大教堂的現在在那個大教堂底下的那個墓宇那裡。伯多祿呢是即是我們看過伯多祿前書，觀念上也是理所當然伯多祿寫的。同時在第一句裡面呢，我們看到就說耶穌基督的宗徒伯多祿寫給散居在本都什麼什麼等等地、這個就是第一個很清楚顯示是伯多祿寫的一個書信， 他是漁夫來的， 他是漁夫，是的，他也是中途之長，他是、安德勒的兄弟、但是如果我們看清楚伯多祿前書的內容呢，我們會發覺，當然是中文版本我看不到的，我自己也不懂看、这个希腊文这个原文的版本，他说、这个原文的版本呢是很有这个、希腊文化的，就是那个所谓写得很漂亮的，他的表达方式，他的文字、所谓造诣做得很好。那伯多祿是一个正话，你说他是渔夫，那他怎可能写得那么漂亮的就是用語啊，或者是那個 文法的表達呢，這樣。那我們呢就再看的時候呢，也都看到伯多祿前書呢有另一個的問題呢，就是說他的裡面的神學思想呢有幾個地方呢都好像保祿所說的一樣。那所以可不可能是一個問題出現呢，這樣。不過好在如果我們看到尾呢，我們看到第五章第十二節啊，咁上下啦，係啦，第五章第十二節，佢咧就講咗一樣嘢。嗱，第五章十二節開始咧，呢一段即係喺聖經裏邊就話問安與祝福啦，好可能係伯多祿自己寫嘅。前面咧就未必係佢寫嘅，係邊個寫咧？就係、其實呢個就係我藉住忠信嘅弟兄釋以雅洛给你们写了这一封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所以佢筆者咧，其實咧係飾演亞樂。咁然後即係佢祝福啊，哎、你同我寫呢封信咁樣嚇、啊，我想寫乜乜乜。於是咧，呢、这個飾演亞樂就同佢質問啦，所以寫啲用詞啊，或者係啲思想啊，有啲咁嘅現象，即係我所講嘅現象出現。咁究竟飾演亞樂係水咧？咁大家有冇印象啊？唔記得咗嗬。其實亞樂咧，其實咧，我哋就讀中途大學嗰陣時就讀過啦，嚇、啊。咁啊，俾大家嘅印象深啲咧，我哋轉一轉先。中途大學六十五章22節，22節。 OK， 當時中途和長老同全教會決定從他們中選幾個人，派他們同保祿和巴爾納伯去安提約基亞。所派的有號稱巴爾撒巴的猶達和色拉，是弟兄中的領導人物。 好，唔該。嗱、啊，呢度咧就用色拉呢個字，我哋有個觀念先啦啊。咁然後咧，我哋再睇咧40節，朱莉讀，我邊個要個版啊？ 保祿卻揀選了色拉，蒙弟兄們將他托於主的恩寵，以後也起身走了。他走遍了敍利亞和基里基亞，兼顧各教會。 咁呢度我講咗咧，保祿揀色拉，即係色拉咧係佢嘅同行同伴啦，係全教嘅同伴啦，睇唔睇得？ 嗯。 嚇、啊，咁咧再睇就睇咩咧？就睇18章，就係、是、亦都係中途大使錄，嚟見啦後邊啦，18章第5節。好，阿Julie繼續。 及至色拉和帝茂德從馬其頓挪到後，保祿就專心傳道，向猶太人證明耶穌就是麥西亞。 OK， 唔該。嗱、啊、呢度咧，因為喺度咧一路一路都係講色拉嘅嚇。咁點樣色拉又係色爾雅洛咧？咁睇先，我要揾翻個地方俾你睇嗰個地先，正話第十五章有個註解嘅應該嚇。十五章後來成為了保祿傳教的得力助手，40節那裡就最後讀了，就是得力助手，看得到、啊、所以呢這個色拉呢其實呢就是保祿的傳教的同伴的，所以當他幫或者代巴多羅去執筆的時候呢，他亦都即是會執筆的時候呢，除了他自己的背景那個表達能力之外呢，他可能在一路保祿傳教那麼久呢，思想精神和思想方面呢都受到保祿的影響呢，而寫成這麼好的一個思想。那麼即是說呢，巴多羅就找色拉代筆啦，寫了東西在哪裡寫的呢？那麼我們在第5章的12節咧，有冇睇過咧？佢我哋睇埋第13節啊。張叔，我哋讀第13節啊。 係與你們一同被選的巴比倫教會問候你們，我兒馬爾谷也問候你們。 好，得啦。嗱、啊，呢度佢話同你哋一齊被選嘅巴比倫教會問你哋，咁巴多羅喺。 那個地方傳教，然後這裡寫封信給其他教友，啊，那他無言之他就巴多羅在哪裡啊？在羅馬嘛，那他現在用了巴比倫的字嘛，那其實羅馬是指什麼？其實就是指，巴比倫就指羅馬。那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再看一個默示錄第十四章第八節，那我們呢會明白多一點了。默示錄十四章第八節， 第十幾章？ 十四章最後尾嗰個默示錄第八節。 十四章 找到了啊，Josh 同埋第八節。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偉大的巴比倫淪陷了，那曾使萬民喝他那放任烈酒的巴比倫淪陷了。 好，得了，好，啊，這裡先後 一個一節聖經裡面呢用了兩次說巴比倫，那當時因為教會是受到磨難，所以呢他不能夠用直接用說羅馬這個字，因為如果他這樣用呢就即一知道即刻斬頭，好像現在大陸你一說，某個人不對你就即係唔使咁審啊，就唔掂噶啦。所以咧，佢用一個代語詞，一個比喻啊，講古代嘅巴比倫啊，巴比倫淪陷咗啦嘛。咁當我講巴比倫嘅時候，當時嘅羅馬嘅人咧，即係嗰啲政要啊，或者係嗰啲皇帝都唔知你講乜啊，係嘛？即係估唔到你咁講。咁其實咧就係佢係講喺巴多羅前書呢度講用緊巴比倫呢個字咧，其實意思就係講羅馬啊。咁啊，羅馬嘅教友咧。啲信徒咧都問候你哋，咁換言之咧，呢封書信咧就喺羅馬寫嘅。咁巴多羅咧喺羅馬嗰段去到羅馬嗰段時間咧，就死之前寫嘅。所以大概寫幾時寫咧？咁大概係64年至66年之間，因為巴多羅咧喺上話講過就係喺尼禄王咧即係迫害基督徒嘅時候咧。他被斬首嘛，不是被釘十字架嘛，所以呢就是應該那段時間寫了。阿張偉一提到呢，我說教會跟其他民族有什麼不同，在巴多前書裡面呢先後都在幾個概念裡面呢他都同樣指出，就說他說教會呢或者基督徒呢好像一個陌生人，好像一個旅客。第一章第七節我哋就睇到啦，睇先，唔係第一章第七節，第一章計好第好前嘅， 第一節 嘅，佢冇個句尾都有啦嚇，你哋作旅客嘅選民，然後咧第二章嘅十一節。親愛的，我勸你們作僑民和作旅客的，看看他就說基督徒呢第二章十一節，就說呢，我第一章第七節是錯，第十七節，第一章十七節裡面都有的，十七節他就說呢，除了說第一節之外，還有一個十七節，你們既不看情面，既稱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為行審判的父，就應該懷著敬畏度過你們這裡居的時期。 所以我哥林多前书好强调就系话，基督徒喺现实生活系过一个过渡时期，系一个旅行。明白十七节，第一章嘅十七，第二章嘅十一， 第二章嘅十一。 其实除咗呢个观念之外，佢更清楚讲出一样嘢，基督徒咧系天主嘅选民。他特别选出来呢，是为完成天主自己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九和第十节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第九节呢，他就什么呢？他说，主你们，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皇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个由黑暗之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的荣耀。这个就是他召选我们的一个目标。那天主呢，为了这个目标呢，而召叫我们呢，使我们要记得呢，我们是为个目标而生活。当然他召选了我们呢，使到我们同其他的未认识基督的人呢，或者不是基督徒呢，有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持守了他的真理。我们过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由巴多禄这个书信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教会过，或者教会过这个独特的道理和生活标准，以他的道理和生活标准呢，来到过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呢去满全上主召叫我们的目标。咁啊，巴多禄前书咧，可分为四大段咧。第一大段咧，第一章嘅第三节开始咧，至到第二章嘅第二十节。咁呢度系讲咩咧？系讲信友应该过一个真正嘅基督徒生活。咁第二段咧，就系第二章嘅廿一节，至到第三章嘅十二节。咁咧就话，基督徒应该咧对各级嘅人士咧，同埋应该彼此之间咧有一个义务，好啲相处，按照呢个义务嘅关系。第三大段咧就系第三章嘅十三节咧，至到第四章嘅十九节咧，佢系劝信友，就算面对一切苦难，都要忍耐地去追随耶稣基督，学习基督去面对苦难的一种精神，去过那种生活。咁然后最后一段呢，就第五章，主要第五章就是对信友团体生活的一个劝勉，劝教会团体、基督徒团体应该怎样过这个生活。巴多禄前书将基督的对我们的教导或者道理呢，是很平衡地介绍。我们读巴多禄前书呢，有一个很简单而完整的感觉呢，就是了解基督的道理。他的这个书信呢，跟保罗的书信有很不同的地方。保罗的书信有什么特色啊？大家如果用我像话这样讲，巴多禄很浓缩地、很简单地将基督的道理咁样介绍出嚟，嗱，保罗咧有咩唔同啊？保罗佢有咩方式表达？佢嘅写法点嘅？保罗嘅书信好多就系针对各个地方教会嘅问题，可能系答复佢嘅问题，佢哋问啲问题答复佢，可能系知道佢哋嘅问题所在咧，于是写嗰个问题嚟到教导佢哋，即系较为专。那個主題是專一的，不是一個即是在巴多禄的書信呢，是較為一般性的對基督的信仰的教導、okay? 是有這個不同的地方來的。所以它是針對每個地方教會的一個所謂或者是危機啊，或者是一些他們的問題出的問題。於是它因為針對危機或者是針對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所讲的内容会怎样？ 阿扎啲啦，同埋咩啊？ 铁 生化啲 ，OK。即係你問個問題，我答翻你個問題，咁係咪貼切啲？你覺得係切身關係啊嘛？啊，咁但係百多里嘅書信咧，唔係咁個出發點唔係咁嘅嚇。好，咁咧我哋就讀一讀。